正嚟到晏昼嘅5:20嘅时间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关伟你好啊， 系陈燕平你好。 啊，讲一讲而家天气先，就系而家温度咧就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咧83%嘅。咁留意啦，其实咧呢排嘅天气咧都有呢几日啦，都有啲微微细雨啊，咁同埋都有一啲嘅忽冷忽。都唔係叫冷嘅，即係有陣時係十零度咯，係啦，有陣時有廿幾度咁樣咯， 同埋霧氣好大， 係啦，咁所以可能咧，大家即係出門口嘅時候啦，都要注意定，即係帶多件外套啦嚇，咁同埋記住要帶雨具啦，咁啊唔好揼濕揼濕啦，尤其是喺而家疫情嘅情況之下啦，其實更加要保重身體啊。嗱，講到疫情咧，關偉啊，今日咧特區政府就宣布啦，會係咧向全港嘅市民啊就派發咧一啲嘅防疫包喎。嗱，咁個防疫包入邊咧係有啲乜嘢嘢咧？就包括咗咧係快速抗原測試劑啦，咁嗰度咧係有即係20份嘅，係啦。咁一個嘅 KN95 嘅口罩咧又有20份啦，咁然之後咧有中成藥2盒啦，仲有咧衞生防護中心製作嘅資訊手冊咧同埋心意卡嘅。咁今日咧特首喺記者會上面都即係展示過嗰個防疫包啦，其實都幾大個嘅噃。 是啊，好多嘢噶，你谂下每样都20嗰度都几多嘢噶，咁就我不过而家喺市面卖呢啲嘢都好似降价降得好犀利，即系比高峰嘅时候。 是啊，即系比起即系譬如你讲紧系二月领嘅时候咧，个价钱咧都跌咗唔少。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即系呢一啲嘅抗疫嘅物资包咧，都可以为市民咧提供到一啲所需嘅物资嘅。咁特别系啊，特首都话啦，即系佢哋入边咧有一啲嘅快速检测啦，咁亦都希望即系啲市民啊收到之后咧都可以更加频密地啊去使用呢啲嘅快速测试嘅。嗱，咁啊呢啲嘅物资包会。是怎样派发呢？是一次性向全港接近300万个家庭派发的。主要会透过房屋署向公营房屋派发。另外私营房屋就可以透过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公司。跟着都会动员义工和公务员团队向一些基层家庭派发。乡郊就找乡市委员会就帮手去派。此外如果有一些人佢嗰幾個途徑都攞唔到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咧係喺18區嘅發放點嗰度咧就去攞翻。咁到時咧如果即係啲相關嘅團體佢派嘢嘅時候冇人應援，就會留低張字條或者一張嘅證明卡。咁跟住咧，你攞住嗰張嘅證明卡咧，就可以去18區嘅派發點嗰度咧攞嗰個嘅防疫包啦。啊，都有少少似即係你掛號信你收唔到咁啊，攞張卡去咯。 去郵局攞咁樣啊？ 咁但係究竟即係會唔會係要一個好嚴謹嘅，譬如又要去登記啊，又要有即係一啲嘅記錄啊，先至派咧？咁特首就話啦，即係其實派發嘅依個嘅物資包嘅目的咧，都係為咗向市民表達關懷，同埋咧善用內地給予嘅資源。咁所以派發嘅數量咧就唔會去到嚴謹計較，亦都唔會話又抽身份證啊，又抽名啊，同埋又相信都唔會計較市民咧，即係唔可以攞多個啊咁樣。咁同埋亦都話，即係如果有一啲嘅即係住户係人多嘅嗱，因為佢依份嘅物資包咧，佢就應該係每份嘅材料咧係夠2至3名家庭使用嘅，但系如果咧系你个家庭有成7-8个人嘅时候咧，佢又话咧应该义工咧都会宽松处理，即系松手啲，再派多份俾你嘅，系啦。 冇错，咁其实就一般嚟讲，我哋而家香港一般嘅家庭都系2-3个人嘅， 咁即系4-5人啦。 咁啊，当佢哋如果系除20嘅话，都用到成个礼拜嘅。如果有3个人嘅话。 是啦，咁但係幾時開始派發呢？佢哋就會係3月30號呢要展開一啲包裝嘅工作啦。咁就4月初啊會喺全港18區派發，目標呢就係7日之內呢完成派發嘅工作。其實今次呢關會佢哋都要動員幾多人㗎噃，即係譬如係講到呢即係義工啦同埋公務員團體啦。咁處理民政事務局局長陳積志就話啦，早前呢係已經向立法會議員同埋超過400個組織 啦、制服团体啦等等嘅发信，就希望动员义工去参与做包装啦、派包嘅工作。咁、直到寻晚咧，已经收到超过350个嘅团体咧嘅正面回复，亦都咧有成10,000名义工去到报名。咁佢话即系应该都会多达咧系5万几个人次嘅出勤，咁、都动员唔少人力嘅吓。 冇错，呢、這个我谂佢而家呢个时候派有啲人就话可能会唔会迟啲，但系个问题就系、个疫情一路仲系喺度发生紧咧。其实都有咁嘅需要嘅，因为有好多人都继续用紧呢啲快速测试包嚟做测试噶嘛。 系啊，嗱咁但系喺派嘅时候啊，到底点样动员令到全部人都真系收到咧？同埋譬如头先讲过啦，你房署就比较简单啲嘅，你个住户咧有登记噶嘛，你 咪屋嗰啲简单 系啦，你亦都有住户证咧，知道你入边有几多人噶嘛，咁咪每个住户即系咁样派咯。咁呢个私楼如果你有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公司啦，都唔难嘅。但系嗰啲三无大厦真系乜都即系乜人管理都冇 嘅，又冇法定嘅机构喺度，佢哋自己又冇组织，冇居民委员会，乜都冇，嗰啲又几麻烦啲。 系啦，平时可能就算佢哋譬如要做个垃圾费啊，征收垃圾费啊，或者系即系做一啲维修工作啊等等咧，都有啲麻烦啦。咁但系而家又点样派俾佢哋咧？仲有另外一啲就系譬如劏房户啦。 系啊， 咁佢一个单位入边其实 冇错，可能五六户 嘅 话 系啦，咁嗰啲又点样去派咧吓？咁点样去处理咧？嗱，咁啊1872311，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其实咧有啲咩意见同睇法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倾倾噶。不如我哋揾位区议员同我哋讲讲啊。 好啊， 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深水埗嘅区议员咧李霆锋喺度噶。你好，李霆锋你好。 系李霆锋。 系，李霆锋啊，不如首先问问啦，即系动员唔同嘅组织咧去处理嘅时候，区议会会唔会喺入边都有需要担当一啲嘅角色啊？即系区议员嘅办事处啊，区议你哋咁样啊，会唔会系都要帮手啊？ 嗱，暫時咧就我哋都未收到即係政府嘅即係邀請啦，或者即係民政事務總署嘅邀請啦咁樣。咁但係枕於喺我個人而言咧，咁我覺得喺呢啲即係疫情而家咁都叫做嘅即係雖然而家叫做稍為穩定啦，咁但係都仍然係都幾高人即係都幾高確診嘅即係朋友咁啊，都喺呢個情況之下咧，我都覺得咧，無論地區裏邊有咩嘅組織咧，其實都參與喺其中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可以協助到有需要嘅居民啦，可以對抗今次呢個嘅疫情啦。或者甚至乎簡單啲去支援一啲物資咧，咁其實都係一件即係應該要做嘅事，應有之嘢嘅咁樣。咁但係當然都要睇翻政府嚟緊嗰個部署啦，因為今日先宣布話會全港派發物資咁樣。咁但係有其他有冇其他相關嘅支援咧？咁我估都係要期待即係政府有冇啲進一步公布個消息咁樣。 其他相關嘅支援，你嘅意思係指緊邊一類咧？ 我見到有一啲嘅團體其實可能會幫一啲大廈，即係會做一啲消毒清潔啦，係啦，或者甚至乎咧好簡單嘅即係一啲街道嘅清潔啦。咁有時因為我見即係譬如食即係而家主要街道嘅清潔或者三無大廈清潔都主要由食環署去做嘅咁樣。咁但係就算你有其他嘅地區組織願意幫手做消毒咧，咁其實香港都都唔係淨係深水埗區啦，其實香港好多地區都會有一啲三無大廈唐樓嗰啲。咁就算好似主持頭先你提到就話有業主立案法團咧，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因為其實有唔少嘅即係單棟樓嘅業主立案法團咧，其實啲業主都比較老，即係年紀開始大㗎啦。咁佢哋都未必真係好投入喺嗰個大廈管理上高嘅。咁所以咧，其實有就算有業主立案法團，可能佢都係 idle 喺度，即係唔係好。唔係好喐嘅咁樣， 即係唔係好活躍 嚇？係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如果真係要去到入屋去做支援，例如做消毒又好，或者甚至乎咧去派送物資簡單嘅做法咧，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嘅。過去我哋自己議員辦事處都會有一啲即係物資啦，有啲係我哋自己買啦，有啲係會有啲有心人捐買捐。过嚟啦，咁包括系一啲防疫物资，包括系一啲食物咁样，咁都喺疫情呢段呢一波疫情里边咧，都有送过上派送上去俾一啲有需要嘅住户嘅。咁呢段时间里边咧，我哋因为我区本身全部都系就算讲嘅就私楼、唐楼呢啲地方，咁所以全部都系，咁所以咧我哋一上楼嘅时候咧，其实都要做好多事 前的聯絡的工作的，包括是即可能有求助個案的時候，我們都要跟他夾啊，幾時方便你上嚟啊？因為大廈樓下就不同一些屋苑或屋邨啦，咁你入去通過管理處就可以上到去咁樣。咁但你好多大廈就未必有保安人員喺度嘅，咁你可能一個大閘鎖咗，咁你就上唔到去啦。咁你就可能要即係係啊，同個住户夾好啊，幾時可以咩時段有保安喺度啦，或者甚至乎咧就要睇下樓下如果冇保安嘅，可能要等到有啲住户出入嘅時候先開門入到去。咁所以咧，其實嗰個難度又會高好多。 係咁嗱，點樣派嘅問題咧？李霆鋒，不如我哋咧喺五點半新聞之後啊，翻嚟繼續同你傾傾啊嚇，即係嗰個經驗到底係點樣咧，同埋點樣動員到呢啲義工咧？1872311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0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单日新增个案是过去一星期最少。快速抗原测试找出的阳性个案较多，占5827宗。核酸檢測陽性個案4578宗，第五波疫情之下，累計1098000多宗確診，再多192名患者死亡，年齡由19至106歲，累計6749名患者離世，死亡率進一步上升至0.61%。再多一間安老院舍有感染個案，有6名院友染疫。第五波疫情之下，至今783间安老院舍爆发疫情或者出现感染。大埔广福村、广崇楼、广智楼、广惠楼和广礼楼下周陆续被列为受限区域，围封强制检测。受检人士需要在晚上9点之前或者10点之前接受检测。政府目标听日大约中午至下周完成行动。政府發言人話：呢幾座大廈排放嘅污水樣本對新冠病毒檢查呈陽性，懷疑喺大廈內有隱形患者。政府宣布，政府部門將會由4月1日起逐步恢復公共服務，希望喺4月21日起大致恢復正常公共服務。發言人話：政府需要喺分階段解除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之前作好準備。已經在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實施疫苗通行證安排，全部在政府場地上班的政府僱員需要在4月1日之前完成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發言人指出，因抗疫為首要任務的部門，部分非緊急或者非必要服務或者仍然會受到影響，可能在稍後時間才能夠恢復。政府又呼籲全港僱主繼續盡量俾員工在家工作，以大幅減少社區人流和社交接觸，並且按分階段解除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的時間表，以及所屬行業的實際情況，逐步適時有序地恢復正常運作。港大內科學系系主任劉澤星將會接替梁卓偉暫任港大醫學院院長，今年8月1日履新，直至完成全球招聘新任院长并且到任。港大校长张翔向医学院教职员和学生发电邮，说已经向校委会建议批准由刘泽星接替梁卓伟暂任医学院院长一职。他指出，刘泽星本身是内科学系系主任、风湿及临床免疫科讲座教授、玛丽医院内科部门主管，曾任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主席，现在是政府的新冠疫苗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对医学院和医管局有深入了解。刘泽星向港大医学院发信，形容暂任医学院院长是他学术生涯之中最自豪时刻。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至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听日风势缓和。 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日显著转凉，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就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新蒲岗的崇宁街因为水管急收，崇宁街近住新蒲岗广场一段的快线现在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经过请留意分现场的交通指示。就在新蒲岗的崇宁街因为水管急收，近住新蒲岗广场的快线仍然是封闭。另外，屯門鄉事會路因為爆水管，屯門鄉事會路去三聖方向近住友愛村的全線是封閉，多條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西隧落車入口去九龍、龍翔道天馬苑去觀塘和屯赤隧道出口去機場。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是1872311的。政府宣布會向全港超過300萬個的家庭就派發防疫的物資包，入面包括了有中成藥、有20個的快速測試包、亦都有20個 KN95 的口罩、還有衛生防護中心印製的防疫錦囊小冊子和心意卡的、會透過不同的渠道，包括了是房屋署、大廈的、物業管理公司、业主立案法团和不同的义工去派发，亦都会在18区设立派发点的。你又怎么看这个、即派发的物资包呢？电话号码1872311，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谈谈。刚才呢我们就即也都谈到有关于、一些即、大厦、特别是一些单栋楼或者唐楼去派发的问题啦、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的都可以打来1872311我哋倾，不过咧喺同我哋嘅嘉宾倾之前咧，有一则嘅香港电台抗疫快讯要同大家读读嘅。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大埔广福村广丽楼、广智楼今日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电话旁边我哋请翻咧深水埗区议员李霆锋翻嚟噶，李霆锋你好。 是，你好，主持。 刚才就讲到呢，即係你所服务嘅区域囉，都比较多唐楼啦，咁同埋我諗我哋都关注埋呢即係劏房嘅问题。其实喺呢啲唐楼去到派发嘅时候有啲咩困难呢？因为佢唔单止係话派上门啦，仲有另一样就係佢派上门冇人嘅时候，佢咪摄张卡喺度，跟住你咪凭卡呢可以去攞囉。呢度系唔系都已经可以处理到你头先所讲嘅即係要同佢哋夹时间啊嗰啲嘅问题呀？ 嗱，我估几样嘢啦。嗱，第一咧就系、其实而家喺对一啲有管理嘅大厦上高咧，其实喺发信资讯咧都系容易嘅。譬如咧有啲比较完善啲嘅一啲有物管即系比较好系统嘅物管公司嘅屋苑咧，其实佢哋会喺大厦里边做通知，譬如边一 幾層樓係有確診者，或者之類咁樣嘅。咁但係咧，其實你喺可以理解就係一啲單棟樓，一啲比較即係小型啲嘅一啲舊樓咧，其實你係冇辦法做到呢一啲嘅通訊。咁所以咧，其實就算你政府嘅人員或者義工咧，你去咗座大廈，根本唔會知道邊一啲人係確診與否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哋上去如果要派送上嘅時候咧，其實都會第一要即係做好多呢啲嘅防護嘅措施啦。咁第二咧就係如果佢哋頭先你講啦，即係我假設上到去。即係到訪不遇，咁我派紙仔係咪都得咧？咁樣嗱，道理上都得嘅。咁但係咧，問題就係好多嘅唐樓大廈咧，其實你嘅信箱咧，其實可能係有啲，譬如假設一個單位可能劏咗六個咁樣先，劏咗六個嘅劏房先算啦。咁但係其實可能都係得一個信箱嘅啫。咁所以咧，你有機會咧就係、是、所有嘅即係你派送嘅時候，你唔會知道到底嗰個單位裏面有幾多個劏房户啦。咁你會派幾多張嘅嗰啲嘅通知俾佢哋去攞啦？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咧，好多時候嗰啲信箱咧。其實都，我估大家都聽到好多呢啲故事啊，就係咧呢啲信箱係好容易俾人偷信嘅。所以咧，其實可能你一個信箱，就算你放好多張咧，好容易會俾人 攞走曬， 被攞走咗咁樣。咁所以咧，呢啲都係一啲住户可能要面對嘅風險咯。咁同埋頭先都講咗，即係你要夾好多時候就要夾唐樓啲攞物資嘅時候咧，有啲住户可能佢隔離緊，佢唔敢出去，即係佢未必敢出街。咁但係同時間你攞出嚟俾佢咧，其實你又要即係 有個風險喺度啊！ 冇人喺下面食白果等佢等開門咧，唔知等幾耐先得。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啲都係要。在派送这些物资上去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 其实呢李霆锋、因为现在都有不少的组织是派一些物资包的，因为譬如较早之前政府都是透过全港社区抗疫连线向不同的区派发，有一些就是可能再分发给他下低的不同的一些会，就派送给他们的会员，但是另外有一些又可能是给你主动登记然后就派发的。其实譬如过去请问你有没有留意到啦，即系譬如呢啲嘅团体啦、地区嘅团体啦，向市民派发嘅时候，佢遇到嗰个状况又系点样咧？ 如果主要是登记去派送咧，咁就当然系头先主持嘅讲法，就系、是、可能有地方有啲指定嘅地方咧，系俾人去攞嘅。咁如果有指定嘅地方俾人攞，咁就会即系相对容易啲啦。咁但系咧都系嗰个困难咯，就系、是如果喺唐楼，即系住喺唐楼呢啲地方咧，其实佢上落都唔系容易噶。因为咧头先都讲漏咗，就系、是、因为唐楼其实好多地方都系冇 lift 嘅。咁其实住一啲老人家或者可能系有啲即系有需要嘅人士咧，其实佢上落楼咧，其实都唔系特别方便。即系同一般嘅头先讲嘅啲比较有规模嘅大厦，或者可能就算洋楼咁有啲 lift 咁样都会用。咁如果三毛大厦就尤其是添啦，三毛大厦就即系有冇管理，咁啊有冇升降机，所以就呢啲就比较难搞啲嘅。咁就如果要去派送，我觉得喺呢啲地区里边咧，似乎咧揾一个指定嘅地方，咁就等啲街坊去攞，咁就可能会好啲嘅。 系啊，我都想问呢个问题，譬如好似邮局啊，或者一啲政府一啲单位，例如可能民政处嗰啲，系咪可以摆定一大扎喺度？正话你讲嗰啲冇机会派到俾佢嘅咧，叫佢自己直接去嗰度攞，系咪都可以解决咧？ 系啊，因为如果派送到访不遇嘅纸仔咧，其实都系有个困难嘅。 冇错。 反而咧系如果通知咗嗰啲住户，可能佢未必方便嘅话，佢可以自己主动去登记咧。咁我觉得呢个就会理想啲。同埋就系头先讲嘅劏房嘅困难，就系我都唔知一个单位里边有几多户。 系 咁所以咧就系你政府嘅人员，就算上去做登记咧，都冇办法可以即时确认到嗰个单位入边到底系有几多人喺度住啦。咁所以就有机会。是有甩流的，我觉得这个都是、如果尽可能避免的，似乎找一个中心的地方、一个中心点，让大家可以去自己登记领取，我觉得好好的。 不过李霆锋，其实因为现在政府说他们派的时候都会即松手的嘛，又不一定会做一些很严谨的登记、又不会抽你身份证、其实理论上譬如你刚才讲的那些问题，譬如以劏房这样、一个单位一个信箱，但是你又不知道入几多张卡的，如果一些人收不到他自己去个派送点那里去到拿，其实已经可以解决到问题了，因为政府都横掂都说即会松手去处理了。 系啊，咁所以我咪就话，如果假设有中心点，大家自己主动去登记，咪做到啦。咁你都系每一户都系登记一次嘅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反而就少咗好多一啲甩漏，即系譬如我要等收到你哋嘅通知，我先去攞得噶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就未必系咁理想。反而咧，我觉得之前 政府派發呢、這、一個嗰陣時嗰個口罩嘅，我唔記得佢個叫口罩，即係 同心個口罩， 係啦，我都係講係啦，同心口罩， 嗰、那個入郵箱 嘅 好似係 類似嘅做法，咁佢都係喺郵局度等大家攞嘅啫嘛。咁我覺得呢、這個參考方式係可以參考嘅。咁當然啦，同心口罩就嗰個面，即係嗰個體積就細啲，咁啊容易儲藏，即係儲存啦。咁所以你喺郵局都可以做到。咁但係如果你物資包嗰個都有翻咁上下 大啲 嘅話咧，其實可能就要揾一個可能再大啲嘅地方去做，即係儲存咁樣咯。 李霆鋒，另外即係都想問一下你哋嘅經驗啦，即係譬如你哋派啲物資包上去俾啲居民嘅時候啦，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就咁擺低就已經係叫做完咗件事嘅咧？定係可能都即係派完之後咧，其實都可能需要有啲講解啊，話俾佢哋聽啊點樣用啊？尤其是譬如今次都涉及到一啲嘅中成藥啦，咁同埋測試包啦，咁中成藥咁都要可能係咪要同佢講解一下，即係食嘅注意事項啊，又或者係嗰個快速測試包啊，點樣用啊？等等，係咪都需要做呢啲嘅功夫嘅咧？咁其實究竟每次嘅派送啊，係要花費幾多少時間先可以派到一户咧？ 嗱，我哋如果講緊物資咧，物資包咧，咁其實我頭先都講咗，因為我哋事前會做電話溝通嘅，咁所以就如果佢 已經講曬噶啦，之前都 係啦，講得快，通常就會講俾你聽啊，我幾時會上去啦，咁同埋會上到嘅時候，我會擺將個物資擺喺邊度，咁有啲可能八卦喺門口就得啦，咁有啲就未必嘅，可能係掛喺樓下個大閘嗰度等佢落嚟攞啦，即係有啲會係咁樣嘅，係啦，因為未必成日有人開門啊嘛，咁另外一啲咧就可能係即係放喺地下，即係可能佢個大閘冇得嘅，咁可能放喺佢門口度。咁然後就離開嘅時候就通知嗰户啦，咁就去攞啦咁樣，咁就所以喺事前事後嘅溝通係會有一啲功夫要做嘅，我覺得第一樣。第二咧就係、有冇咩講解咧？我哋收集物資嘅時候都有啲有新聞咧都捐咗一啲即係中成藥嘅，即係啲蓮花清瘟膠囊嗰啲啦。咁我哋都知道網上有好多資訊，咁所以咧通常派發之前咧，我哋都會印一啲資訊咧，咁就俾一啲住户咯咁樣。咁所以咧就反而就覺得派送物資，頭先你講時間嗰個問題。就派送就唔走耐嘅，不過可能事前功夫要做啲聯絡嗰啲，就要花啲功夫啦。 好啊，多謝曬你，李霆鋒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嚇。李霆鋒咧係深水埗嘅區議員嚟嘅，嗱電話號碼1872311啦，大家有啲乜嘢嘅睇法啦，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嘅。其實關衞，如果我即係睇翻咧，譬如以前之前啦，都有一啲嘅社區組織啦，又或者有一啲嘅立法會議員啦，佢哋會派啲物資包咧，就俾某啲家庭嘅。咁我見到咧有佢哋有一啲嘅做法咧，都真係會入埋屋啦，去到講解啦，到底嗰啲嘅物資係點樣用啊，甚至係注意事項，即係唔係就咁話擺喺你門口就算數嘅喎嚇。 如果佢政府嘅地方攞咧，可能就冇人講解俾佢聽嘅。但如果有義工或者有一啲組織係專門去人哋屋企嗰度派咧，可以做到呢一樣嘢，令到佢更加清楚知道，譬如啲中成藥佢要食幾多，或者係唔應該食，或者佢個情況食唔食得，咁呢啲佢起碼可以講解下俾佢聽。 同埋今次咧喺政府嘅计划当中咧，都要有唔少嘅动员嘅，因为你毕竟咧讲紧要成300多万嘅家庭，即系你包装都有派包装啦，系啊，咁仲要揾人派，其实都真系需要地区即系好多人士去协助咯吓。好，1872311，有咩意见打嚟我哋倾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日咧，我哋再讲一个好常听到嘅非常英式嘅日常口语 ，ledge, l e d g e, ledge, 例子。He's a ledge. 咁嘅意思咧就系咧 ，he is a legend 咁解。Legend 咧，大家好多同学都知道啦，就系、一个传奇，一个传奇嘅人物啦，或者口语就 colloquial 啲咧，我哋叫做 he's a ledge, he's an absolute ledge。但系有时咧，我哋吹水嘅时候咧，有时会用到呢个 ledge 呢个字咧，就系用一个好讽刺嘅方式讲。譬如你有个朋友成日食饭都唔俾钱，非常非常 cheap 嘅，你觉得佢咁，你可能喺其他朋友面前就哎呀，大家系 ledge， 就系你个好 cheap 好 cheap 嘅一个人，真系 cheap 到一个传奇一般嘅人物。咁啊都有嘅呢个用法，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好，今日讲到呢度。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跟住要讲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东头二村长东楼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屋苑地下进行检测。大埔广福村广丽楼、广智楼今日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嗱，咁啊，刚才咧，阿关某我哋都即系讲过啦。今次咧政府派发物资包咧，就喺啲乡郊地方咧，就要揾到乡事委员会啊，佢哋帮手噶。咁但系乡郊地方有啲住户都相当之分散噶嘛，咁究竟点样处理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啊一位乡委会嘅主席，就系沙头角区乡事委员会嘅主席李冠雄啦。李冠雄你好， 系啊，李主席 你好， 系啊，李生啊，不如先可唔可以同我哋啲市民都介绍一下咧？譬如你哋沙头角区啦，嗰啲嘅居民嘅分布咧系点样噶？ 其实我哋沙头角区里边咧，嗱乡村咧，我哋乡事委员会属下有47条乡村嘅，即系整个沙头角区。咁咧，另外咧，我哋区里边咧，仲有一啲系房协嘅单位啦，同埋一啲私楼嘅单位嘅，个分布就系咁样。同埋咧，我哋啲乡村有小部分系有。隔離有啲寮屋區嘅， 系咁。如果譬如單以即係鄉民而論咧，而家要派發呢啲物資包啊，你設想之中啊，你哋個派發嘅流程會係點樣咧嚇？因為你頭先嘅講解咧，似乎就算你哋啲村咧都幾分散噶嘛， 係冇錯， 係會點樣動員法？點樣組織法咧？ 都同政府夾過嘅，即係政府都夾過下，即係嗰個我哋個分佈狀況同埋我哋嗰個派發情況嘅。咁有關於譬如我哋區裏面有關於房協嘅即係公共房屋嗰啲咧，就交翻俾佢會分發俾房協派發，因為佢哋有啲住户有登記啊嘛，佢哋有曬資料。咁就奉旨唔會遺漏。咁另外咧就係有啲私樓嘅，佢有業主立案法團嗰啲，就交翻俾法團去派發。咁譬如有啲單棟樓係冇法團嘅，我哋區裏面有啲舊樓啦，可能舊樓單棟樓冇法團嘅呢，咁我哋有啲區裏面有啲村代表係 cover 到佢嘅，咁就由我哋鄉委會幫手去派發。咁另外我哋啲偏遠鄉村，譬如我哋屬下嘅所有鄉村呢，就集中由我哋啲村代表幫手去分發。咁樣嘅嗰個情況就係咁樣。 咁即係其實預計你哋都要譬如啲鄉委會啊或者村代表啊，都真係要逐家逐户咁樣去派上門㗎喇喎，係咪？ 係啊，佢譬如嗱，因為其實成個疫情期間啦，呢個搞咗兩年啦，其實喺呢個過程裏面呢，我哋派過好多次嘢嘅。咁我哋變咗我哋啲鄉村嘅村代表呢都有曬嗰啲住户記錄㗎喇。 同埋習慣咗啦， 佢自己條鄉村嘅佢有最清楚嘅自己住户記錄，咁到其時會根據佢嘅鄉村嘅住户記錄去分發咯，咁樣。 寮屋咧，你剛才講嘅寮屋係咪都係會你哋會幫埋手啊？ 係，因為咧嗱，我哋有啲寮屋咧就譬如佢哋未必納入我哋鄉村範圍嘅，咁但係我哋譬如喺我哋啲鄉村範圍隔離嗰啲咧，咁我哋有啲居民嘅代表咧。都能夠照顧到佢哋嘅，都照分發俾佢哋嘅，都係有同佢哋平時都有派俾佢哋嘅嚇。 照我所知，沙頭角好似有少少一啲外邊啲島仔㗎係嘛？ 係啦，冇錯，嗰啲偏遠，譬如吉澳啊、荔枝窩啊、三媽嗰啲地方咧，咁嗰啲偏遠鄉村咧，就真係要靠我哋啲村代表，咁佢自己要嚟譬如有個地點攞嗰啲物資嘅， 然後送出嚟， 代表要嚟去攞，跟住翻去佢偏遠鄉村度派發咯。 係咪非原居民都可以照顧到啊？或者有啲人住喺村入邊，佢係純粹係租間屋嘅啫，你哋都會照顧到嘅。 都照顧到，因為咧其實呢次疫情咧，我哋都派過多次防疫物資噶啦。咁我哋係其實就冇分噶，總之係喺度住嘅，係住户嘅，唔理佢係原居民、居民、漁民。 咩都人啦，租客都好啦，都派噶啦。总之没有有户口，我哋就派噶啦。 其实除咗你哋即系乡委会嘅理事之外啦，即系仲会唔会要动员更加多人先至可以派送到咧？嗱，譬如头先你讲啦，有一啲嘅外岛啊，即系譬如荔枝窝啊，或者其他吉澳啊嗰啲，咁你哋都要村代表专登去啊嘛。而家政府咧就期望七日之内咧可以派晒，咁你哋觉得得唔得咧？以你哋嘅情况。 其实嗱，其实我相信咧，有啲其实我哋都派过嘅时候咧，有啲时候，譬如有啲村系比较大嘅咧，即系个村代表一个人未必行得晒咁多地方噶嘛，咁佢都会村里边有啲义工，佢哋会帮手嘅。 吓，即系动员能力呢度就我就唔担心嘅， 冇问题嘅，即系我哋都做开噶啦，都有做开，系啦，因为好多都有好多义工热心人士嘅，即系呢个期间大家都守望相助嘅， 系，即系就算系派埋吉澳啊、荔枝窝啊、鸭洲嗰啲，你哋都觉得七日应该可以搞得掂嘅， 搞掂噶啦，应该我哋其实我哋估计我哋三日内派晒噶啦， 哦，三日内咁快， 咁、哦、快好多，吓， 系啊， 好啊。多谢晒你啊，李冠雄同我哋倾咗你哋嘅情况，唔该晒吓。李冠雄咧系沙头角区乡事委员会嘅主席嚟嘅。嗱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啦，有啲人都可能会关注啊，究竟我攞唔攞到咧，或者点样攞咧，都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有位黄女士喺度，黄女士你好， 系 有咩睇法啊，黄 女士？ 我就想讲村屋嗰啲咧就难攞到啲咯。 点解啊？ 点解？因为我觉得好多时我见到村委贴纸嗰啲咧，派咧又要登记先到先得，你冇咧，你迟咗登记唔知咧又冇，跟住有一次咧又要原居民先有，唔系原居民又冇，咁我唔知系边个出钱俾啊？即系我觉得好似好难攞得到咯。 即系你之前试过嘅经验就比较有冇攞到过啊？你之前 我未攞过。 都未攞过，系啦，系因为佢登记嘅时候已经冇咗啦，定系点？ 系啦，系啦，冇错啦，即系可能到你知道登记嗰阵时，即系有时冇留意，你知道登记嗰阵时，佢又话你冇，即系登记满咗啦，冇啦，或者过咗啦。咁咧第二次咧，佢又话连住咁啊，好留意啦吓，因为有时都有得法咪留意下啦，留意下佢又话咁啊，今次系原居民先，又唔系原居民系冇，但系我哋都要交租噶嘛。 但 系 之前， 是你租俾我， 但系你之前嗰啲系咪政府安排派嘅？抑或 咁我就系唔清楚啦。不过 今次政府安排派嘅喎，会，佢话希望每个人都攞到，会加人 啊。咁我就系想知道你政府派系咪我哋村屋都攞得到咧？ 理论上应该系 嗱，理论上应该系嘅，因为我哋头先就同其中一个乡事委员会嘅主席倾过啦，咁佢就话咧，因为今次嘅物资包系由政府派俾全港超过300万个住户噶嘛，咁佢就话，即系就算系非原居民啊喺嗰个租屋住咧，佢哋都会系派俾佢嘅，咁但系当然啦，可能即系详细嗰个发放嘅工流程吓，究竟会系点样咧？可能你都要同你哋嘅即系村代表啊去倾倾啊。 冇错啦，我就想知道，即系起码反映一下咁样嘅情形，等佢留意一下，系咪先？咁我唔系话一定好需要嗰样，就系我好多人好需要噶嘛。 冇错， 系啊，系即系总之就唔好遗漏啦。多谢晒你啊，黄女士嘅睇法，多谢晒你。有位伍女士，伍女士你好，有咩睇法咧？ 阿主持你哋好啊， 你好， 我觉得派呢个抗疫包咧，唔需要咁劳师动众咯。我觉得咧，好似派消费券一样咧。send 啲嗰啲短信啊，佢政府有晒我哋啲市民资料噶嘛，咁啊 send 啲短信俾啲市民啊，自己去啲 OK 车粉啊、万宁屈臣氏啊、邮局啊嗰啲自己凭短信攞咪得咯。同埋至于你话啲检疫包啊嗰啲点样用啊，咪喺电视嗰度拍多啲宣传片咧，教育啲市民啊点样用咯。同埋有好多嘢咧，譬如啲人啊中咗嗰啲阳性啊嗰啲。其实政府都应该拍多啲宣传片啊，教啲市民啊，应该点样处理啊，处理唔使咁惊啊嗰啲嘢。其实政府应该做多啲呢啲嘢啦。 下一啲嘅即系资讯提供，好啊，多谢晒你伍女士嘅电话。不过关伟其实咧有一啲嘅人士，即系固然可以自己攞啦，但系总有一啲嘅人士可能佢行动唔系太方便嘅，咁变咗即系如果你唔派上去咧，佢又真系可能比较难攞到噃。 冇错，嗰啲可能系要靠一啲同 傷殘人士有關啊，或者行動不便一啲組織嗰啲咧，可能要喺嗰方面嚟幫手噶啦。 所以喺個地區動員上面，即係譬如除咗而家即係揾嗰300多個嘅唔同嘅團體咧，去揾義工咧，咁係咪都需要多啲動員嗰個地區一啲服務嘅單位咧？譬如舉個例，原來嗰區有即係社工隊嘅，又或者有家庭服務中心嘅，長者中心嘅，咁嗰啲係咪一啲更加好嘅動員力量咧？ 我想政府在今次他都讲话有几百个团体会咨询或者搞找他们搞合作的话，应该都会兼顾到这方面的组织。 嗯，即是非政府组织的其他参与那究竟又是怎样呢？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东头二村长东楼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屋苑地下进行检测。大埔广福村广丽楼广智楼今日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的快线有意外，而家大挤塞噶，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而喺新界咧，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松柏朗有意外，车龙就排到近古洞段。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的慢线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排到近龙日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近隧道口一带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而家排到近映月台。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盘或者会左右发展商出价，不过项目有景观优势，加上地皮规模较大，政府放宽按保成数，亦都有助提升用家嘅购买力。相信限尺嘅影响唔大。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报21,404点，跌541点，主板成交额有1,475亿6,000几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报21,462点，升93点，成交张数3,017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3,212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72点，跌232点。十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356.4跌9.6，阿里巴巴107.4跌6.4，美团135元跌12元，京东集团228.8跌12.8，药明生物63.6跌5.8，恒生中国企业73.8跌2.34，盈富基金21.58跌5.6，友邦保险80.2跌2.6，比亚迪股份211.6跌13.6，中移动55.05跌9.5。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是国家联合资源、天平道合、新锐医药、威城国际控股和他他健康。五大跌幅股份是丝路物流控股、伊麦通、WAC Holdings、中联发展控股和明发集团。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21.66，瑞士法郎0.927，加元1.253，人民币6.367，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01，澳元对美元0.752，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港金是报18,300元，比上日收市升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954.42美元，卖出价1,955.1美元。港汇指数报95.6，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快线的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交通比较挤塞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快线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至于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松柏朗的意外事故就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而喺黄珠路去屯门

蓝地球悠然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时间来到晚上的6:43，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首先讲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东头二村长东楼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屋苑地下进行检测。大埔广福村广丽楼、广智楼今日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关伟，不如我哋又关注一下咧，即系有关于长者咧打疫苗嘅问题啦。因为我哋睇到咧喺今次疫情当中咧，其实死亡嘅个案当中咧，唔少都系长者嚟嘅，而且咧喺安老院射过爆发嘅情况咧，亦都系严重嘅。其实如果根据而家嗰个嘅最新数字啊嘅情况，其实系点样咧？咁第五波疫情之下咧，累计咧系有783间嘅安老院舍爆发啦，或者系感染咗新冠病毒嘅。咁呢度咧亦都系占咗即系整体嘅安老院舍入边咧一个相当之即系唔少嘅比率啦。咁另外咧，如果我哋睇翻咧一啲嘅死亡嘅个案当中啦，暂时嚟讲，累计咧喺第五波嘅疫情咧系录得6749宗嘅死亡个案嘅，咁个死亡率咧而家就系0.61%嘅，咁而个中位数咧就系维持咧喺86岁。咁根据翻咧而家个数据啦，就系、是、喺6469宗嘅死亡个案当中咧，就系、是、全部咧都系涉及到8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嘅，系占整体嘅死亡个案咧系95.9%嘅。咁而当中咧有4787宗咧都系涉及到80岁以上嘅长者咧，系占咗70.9%。咁即系喺长者个死亡率上面都真系唔可以即系忽视吓。 系咁，另外一个问题就系、是、啲长者佢大部分都系冇打过嗰啲防疫针嘅。就算系打嗰啲咧，都系好有限嘅啫，可能一针啊，连两针都冇嘅。 系啦，根据咧卫生防护中心佢哋即系分析咗咧个个案之后啦，就发觉咧有87%嘅死亡个案咧系未曾打针或者只系打咗一剂嘅啫，而80岁或以上嘅死亡个案当中啦，高达90%人咧系冇接种疫苗或者只系咧打咗一针嘅。咁佢哋咧就再细心去到分析咧，喺80岁以上嘅长者当中咧，如果你系冇打针或者系只打一针咧，死亡率咧就系11.6%嘅。但系如果你系打咗两针或者以上咧，个死亡率咧就系3.36%。咁所以我谂喺呢度咧都可以睇到咧，即系有接种疫苗同埋完成接种咧，同冇完成接种咧之间嘅一个嘅差别啊。 冇错。 咁我哋头先咧亦都讲到安老院舍打针嗰个嘅情况啦。根据翻而家卫生署嘅数字啦，即系卫生防护 中心总监啊徐乐坚咧，稍前咧所讲嘅数字咧，就系而家安老院舍院友嘅疫苗接种率咧，大概系55%啦。咁、有一啲嘅长者咧，就系、因为最近先至染疫啊，咁所以要迟啲先至能够接种疫苗啦。咁政府当局咧就希望咧系四月底前咧，为所有合资格嘅院友咧都可以接种疫苗，直至到咧个接种率咧达到90%嘅。咁但系都留意啦，而家咧长者佢哋接种疫苗啦，都即系。当然要有一个医生嘅评估啦。另外呢，其实安老院舍长者嘅家人呢，係可以以书面嘅方式呢反对接种新冠疫苗嘅。咁根据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就话呢，係有大概一成安老院舍嘅长者嘅家人呢係书面反对佢哋接种新冠疫苗㗎喎。咁所以呢，针对呢个情况啦，今日呢就留意到啊，係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啦，亦都係行会嘅成员呢、林正财啦，佢就提出一个建议喎，佢就话呢，喺而家嘅情况之下咧，喺现行嘅法例框架之下咧，医生咧系有权为冇认知能力嘅病人，以病人嘅最佳利益咧作为决定，系为呢类嘅长者咧打针。咁即系简单嚟讲、如果佢系就算系家人反对，但系佢系一个冇认知能力嘅长者嘅时候咧、其实都可以考虑翻佢哋个长者本身嘅利益咧，而帮佢咧做一个打针嘅决定。关伟 系啊。咁呢條法例咧就叫做精神健康條例嘅。咁根據裏面嘅內容講咧，就係話醫生認為如果個病人喺緊急嘅情況之下咧，以至呢項治療係必須同埋符合精神上冇能力行為嘅人嘅最佳嘅利益咧，個醫生先至可以行使呢一個咁樣嘅權力嘅啫。 咁究竟呢，即係大家又点睇呢个情况呢？同埋呢，就係过往呢有一啲嘅长者嘅家人呢，佢哋就话即係未必呢係真係反对个长者接种疫苗，咁但係呢就希望个长者呢可能係接种疫苗嘅种类呢都有得揀。咁但係而家呢喺院舍入面做外展嘅接种呢，一般嚟讲都係打科兴嘅，因为呢打伏必泰呢个流程呢就会系再繁复一啲，需要咧系讲究嗰个储存啦，同埋需要咧系抽针去到做稀释啦，咁所以咧就繁复一啲嘅。咁因此咧，有啲嘅即系院友嘅人士咧，佢就话，即系院友嘅家人就话咧，其实佢哋未必系反对个长者接种疫苗，只系想佢哋接种伏必泰。咁但系而家咧喺接种入边咧，就似乎系比较缺乏呢一个选项嘅。而稍后咧，其实社署亦都会系有一啲嘅即系外展接种队。啦吓，即系会系咧系筹划咧系开展伏必泰疫苗嘅外展接种服务啊。咁呢啲服务又可唔可以系协助到提升院舍嘅长者嘅接种率咧？电话号码18723一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你有啲咩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不如就请嚟咧提出啊呢个建议嘅人士，就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林正财啦。林正财你好， 系。 系你好吓，仲有关伟喺度，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一讲咧？你个谂法系点样啊？即系冇认知能力嘅长者，就算佢家人反对，都可以由个医生代佢作出决定。你个谂法系点样嘅咧？ 其实个谂法就唔系一个咩好新嘅谂法嚟嘅。其实呢个喺医学界一直行之以效咧，都系用病人嘅最佳嘅利益嚟去考虑。 系 咁啊，当然。就若果嗰位院友佢自己有认知能力，佢明白疫苗嘅情况，佢自己亦都能够表达到佢係拒绝接受呢一个疫苗嘅话呢，我哋应该尊重佢嘅。亦都若果佢係有一个法定嘅监护人，如果个法定监护人係拒绝嗰位长者係接受疫苗嘅呢，我哋都应该尊重嗰位法定嘅监护人嘅。咁不過喺現實嘅情況下咧，有相當多嘅院友咧，其實佢係冇法定監護人嘅，亦都相當多嘅院友咧，佢係冇呢一個認知能力去做相關嘅決定。咁喺呢啲情況下咧，就以往確實咧就係即係院方咧就會尊重喺尊重家人呢一個角度裏面咧，係由佢家人去做決定，但係其實。因为而家疫情就去到第五波啦， 咁而家單係一個老人家，因著佢住喺老人院裏面呢，其實佢已經有二十分之一，超過二十分之一嘅機會呢，單係因為佢住喺老人院裏面，佢就會死亡㗎啦。因為呢一個冠狀病毒嘅緣故。咁所以因著咁嘅緣故呢，其實呢一個就係一個相當嚴重嘅問題，即係對長者個生命保障，對佢嘅健康對佢生命嘅權力權利即係一個相當大嘅威脅嚟。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呢，即係其實醫生為咗嗰位老人家嗰個利益嘅緣故，最佳嘅利益呢去作注射嘅決定呢，其實係對我嚟講，我覺得係相當合宜，同埋亦都係真係保護到嗰位長者個健康同埋佢最佳嘅利益嘅。 嗱，但係林正財留意到咧，你剛才都講話，即係有啲長者佢冇法定監護人啦。咁但係其實有啲長者雖然佢係冇一個認知能力咧，但係佢有家人嘅。其實個家人咪係代緊佢做一個監護嘅角色咯。因為如果你講緊法定監護人咧，就應該係要經過一啲嘅法庭程序，去到有一啲嘅頒布先至係講緊嗰啲係做佢嘅法定監護人啊嘛，係咪啊？ 是啊，正確啊。咁所以喺現實嘅情況下呢，其實喺院舍裏面呢，就你問好多即係院長，佢哋就會講到個現實嘅情況俾大家聽㗎啦。第一就係好多呢啲有認知障礙嘅老人家，第一佢係冇家人嘅。第二就係佢有家人佢都未必聯絡得上嘅。第三就算佢有家人，可能係即係未必係照顧開佢嘅家人嘅。有好多甚至乎係即係可能係侄仔侄女呀，因為种种嘅缘故咧，嗰位联络人咧都唔系佢嘅直系嘅亲属嚟。第四咧就系、是、就算有仔女啦，有屋企人嘅，咁但系喺呢一个疫苗注射嘅即系情况里边咧，其实亦都唔系个个反对嘅，即系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只不过反对嗰位咧就系佢系交咗一个反对嘅通知书。俾院方。咁所以究竟係邊一個係能夠最能夠捍衛到嗰位老人家嘅利益呢？其實喺好多情況下呢，都未必係呢一啲嘅家庭嘅聯絡人呢係能夠做到呢一個角色嘅。咁再加上佢哋唔係法定嘅監護人呢，其實就喺專業嘅情況下呢，其實好多時就係由醫生去幫呢一位有認知障礙嘅老人家呢做的決定是恰當的。 嗱，但係林正財 呢，我講多呢句，以往在呢四波之前嗰四波裏邊咧，因為對安老院嗰個衝擊咧係相對冇今次咁大，而好似我頭先講咧，因為而家已經有一半嘅院友咧係感染咗，感染咗嘅院友咧係有超過十個百分比嘅機會會死亡。所以簡單而言咧，一位老人家佢單係住喺安老院，其实佢已经系暴露于一个二十分之一死亡嘅机会，咁其实呢一个系远远不能够接受嘅。咁所以因着咁嘅缘故咧，若果医生按住佢专业嘅判断，亦都了解咗佢即系佢嘅家人所提交嗰个嘅反对通知书个背景系啲咩情况，咁佢即系睇过佢身体状况等等啊。同埋院舍嘅狀況咧，而做相關嘅決定咧，我覺得係恰當嘅。 喂，但係林正財呢度都可能牽涉到即係幾層嘅嘢嘛。第一，譬如你頭先講到咧，嗰啲係佢冇親人可以聯絡到嘅咁樣，咁你幫佢揾個法定監護人，咁呢度我諗喺個條例上面咧都可以理解得到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你譬如頭先所講，有一啲佢係有非直系親屬嘅，但係其實佢哋係代佢哋係做緊一個叫做即係監護嘅角色噶嘛，同埋佢啲仔女本身都係做緊一個監護嘅角色噶嘛。如果係話就唔理佢哋嘅依啲嘅非直系親屬，或者係佢哋啲仔女嘅意見，而幫佢揾咗一個法定嘅監護人，跟住就係根據呢個精神健康條例咧，係做咗一個即係打針嘅決定咧。其實某程度上可能第一會唔會係引起法律上面嘅挑戰，因為佢唔係真係冇屋企人啊嘛。第二就係會唔會有一啲嘅連鎖效應，你幫佢揾咗個法定監護人嘅時候，可能會引申到譬如佢其他嘅一啲嘅 個人嘅其他事務，譬如係財產啊或者等等嘅處理，都可能將個權咧就擺咗落個法定監護人度噶咯喎，會唔會咧？ 對嗰個現實嘅情況唔係咁了解， 係 唔需要揾另外一個法定監護人嘅。醫生是按住個病人，即、就、係、是、個病者個需要咧、而去做嗰個最佳嘅決定就可以噶啦。 咁如果係咁，你即係其實係引緊嗰個法例咧，啊59EF 啦。咁但係其實喺呢、這個情況之下咧，即係如何去界定緊急呢樣嘢咧？打疫苗係一個緊急嘅狀態咧？ 如果一個人佢係面對一個二十分之一死亡嘅機會，我相信呢一個就係相當危急嘅啦， 即係高風險嘅， 高風險，相當高風險。 同埋另外一樣就係佢喺個條例入邊咧，佢都講話係進行該項治療啊嘛。咁但係打疫苗係咪算係一個治療？係咪滿足到呢個法律上嘅情況咧？ 我個人作為一個醫生，我覺得係啦。因為呢一次即係。好似之前嗰幾波咧，我哋都冇咁清楚睇到，即係呢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即係對住喺院舍裏面嘅老人家嘅影響，同埋呢一個疫苗嘅保護能力，好多時候我哋都係靠外國嘅文獻啦。但係今次我哋好清楚睇到喺香港現實嘅情況，我哋掌握到嘅數字，我諗即係從醫者父母心嘅角度嚟睇咧，即係呢個係相當清楚嘅啦。 你认为有几迫切要推行呢一项咁样嘅措施啊？ 而家每日都系面对紧死亡嘅威胁，我相信系相当即系迫切嘅。 咁但系会点样去推动呢？因为譬如今日行政长官亦都即系讲话消息话政府正系研究咧用法律手段去提高长者接种率咧，佢都冇去即系讲话系真系做紧呢样嘢嘅。 其实呢一个唔系法律手段嚟嘅，即系一个就好似我头先咁讲，即系每日行之有效即系咁多百年来特别西医嘅行业啦，就喺医院喺医治嘅环境里边咧，每日都做紧呢个工作嚟嘅，就所以唔系一样新嘅嘢，咁所以亦都唔需要立法，唔系一个亦都唔系一个法律嘅手段嚟。 好多谢晒你啊，林正财解释得相当清楚，唔该晒你，麻烦晒吓。林正财咧系安老事务委员会嘅主席，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嚟发表意见。 张田拓嘅提名表格送交选举主任，由于4月15日到16日系公众假期，提交提名表格期限嘅限期系4月14日下昼5点。候选人资格审查委员会决定候选人是否获有效提名时，可以要求該候選人提供資審會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資料。每名候選人的提名需由不少於188名選舉委員會委員作出，其中需要包括選委會5個界別中每個界別不少於15名選舉委員。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南韓後任總統尹錫月通電話。新華社報導，習近平表示，中方一貫重視中韓關係，今年是中韓建交30周年，雙方應該以此為契機，堅持相互尊重，加強政治互信，增進民間友好，推動中韓關係行穩致遠。中方願同韓方一起加強國際和地區合作，為保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作出積極努力，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推動構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尹錫月說，韓中加強合作有利兩國實現各自發展，造福兩國人民，亦將為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作出貢獻。韓方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增進互信，促進民間友好，推動韓中關係向更高水平發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道冷锋听日会在华南北部形成，并在明晚至星期日早上横过沿岸地区，该区天气显著转凉。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 星期日顯著轉冷，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清涼，下周中期後中後期天色好轉。現時氣溫26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意外事故，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的意外幾分鐘前清了場，但是車龍是大消散的，現在交通都是比較低塞，車龍分別排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和偉業街近常月道。就是較早前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黃大仙中心快線的意外事故，雖然清了場，龍尾現在都去到觀塘道近德寶花園和偉業街近常月道。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近康庄道桥面，则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提提大家，在屯門鄉事會路因為爆水管，屯門鄉事會路去三省方向近住友愛村的全線仍然是封閉，多條的巴士路線需要改道行駛，經過請留意分現場的交通指示。最後食安仔就提提你，高納高糖飲食會影響腎臟健康，少鹽少糖飲食才是健康之選。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陈宝仪伤到两岁女儿的福利事宜，两岁女孩的生父伤到她女儿的福利事宜，女孩的生母是陈宝仪。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2892-5325。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理大康复治疗科学系副系主任傅少娥教授， 確診者出現一些長新冠的症狀，最常見的就是疲勞，是解釋不到的，即如果無端端是疲勞的時候，其實是可以做一些運動將這個疲勞是減低，就算是未中招的人士，其實國際上都知道了，運動就是良藥。 我們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這場硬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萍、关伟。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點樣去提高院舍長者接種疫苗嘅比率咧？咁啊，究竟啊可唔可以由醫生做一個嘅決定咧？嚇，即係縱使家人反對之下，都由醫生啊以嗰個嘅長者嘅最佳利益做一個嘅決定，幫佢注射疫苗咧？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傾傾嘅。啊，不過關偉剛才啊林正財就解釋咗，即係佢嘅一啲嘅諗法啦。最主要佢就覺得即係而家喺 現行的條例之下咧，醫生亦都可以就住嗰一位嘅人士啊，一啲即係有認知問題嘅人士啦，佢嘅最佳利益咧而進行一啲嘅治療嘅。咁佢認為咧，其實而家安老院舍嗰個嘅爆疫情況啊，已經係令到佢哋係可以成為一個緊急嘅情況，亦都咧注射疫苗亦都可以視為一個即係治療嘅情況咧。咁所以就可以幫佢哋做一個決定咧，係接種疫苗嘅。嗱，咁但係可能翻到尾嘅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有啲咩方法可以提供到院舍嘅接種率？ 其實佢呢個佢話佢而家因為住咗喺嗰個老人院，佢已經有二十分之一嘅機會係會染疫嘅，即係嗰個長者。咁呢種情況，佢覺得呢個就已經嗰個法例嗰個精神就可以令到醫生可以有呢個權力做呢樣嘢。 嗯，咁但系实际，譬如去即系做呢啲嘅接种嘅医生，佢哋又会点睇呢个问题咧？电话号码18721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啦。咁同埋就系点解会有根据之前特首嘅讲法啦，即系都会有一成嘅家人系书面反对长者接种疫苗嘅？究竟原因系啲乜嘢咧？系由于疫苗嘅选择啊，定系基于乜嘢嘅考虑因素咧？嗱，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有啲睇法，都可以打嚟咧，同我哋讲讲咧你嘅一啲。分享嘅，根据咧而家卫生署嗰个数字啦，就系即系超过780间嘅安老院舍咧系爆疫啦，占全港嘅院舍嘅数目咧超过90%嘅，而受影响嘅院友咧系超过34000人，占院友嘅总数咧系45%，而而家咧安老院舍院友嘅疫苗接种率咧就系大概55%嘅，咁当局咧就希望咧喺4月底啊，为所有合资格嘅院友接种疫苗，知道咧个接种率达到90%嘅。18723111电话旁边，我哋请嚟另一位嘅嘉宾，就系香港老年学会嘅会长梁万福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 梁医生，系 嗱，不如首先先讲一讲阿林正财佢嘅建议或者睇法啦，就系可以以一个嗰位嘅人士嘅最佳利益同埋一个紧急嘅情况而给予注射疫苗呢个决定嘅，就唔需要你个家人同意。你哋作为即系医生点睇咧？系咪可以咁样去引用或者咁样去解读条条例咧？ 我谂呢个都系医学嘅行为嘅一个即系考虑啦。咁我哋其实新冠疫苗咧，始终都系要有一个所谓 consent， 要个所谓同意书啦。大家有去打咧，都知道你要签名同意嘅。 嗯， 点解要同意咧？就同打呢个流感疫苗有少分别咧。流感疫苗同新冠疫苗咧，新冠疫苗系一个非注册药物，系全世界暂时都系紧急使用。 嗯， 喺紧急使用睇下咧，即系话呢个药物咧，系唔系一个常规药物？咁所以同传统嘅疫苗注射有分别，所以就要有一个都系即系同意书。咁喺呢个大原则底下，做同意书咧，即系话我哋进行任何医疗嘅程序，都要有一个17、18岁以上嘅一个成年人去自愿去参与咧，咁先至可以进行程序，包括做手术或者系做一啲嘅治疗啦。咁即系同样地应用于个新冠疫苗里边，我哋嗰个考虑啦。咁所以，嗰、那個即係同唔同意邊個簽同意書，都係一個即係重要嘅考慮。咁喺呢度嚟講，講翻個整體嘅大原則咧，作為一個醫療提供者咧，一個緊急嘅手術，當一個人佢係昏迷嘅時候咧，即係話佢冇決定嘅能力嘅時候，有緊急嘅手術。如果手術本身係一個所謂救命嘅手術咧，其實就未經同意咧，個兩個醫生可以簽署咗，作為佢係冇嗰個。即係自主控制而進行嘅手術，為個病人最佳利益而去做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做啦。咁另外咧，就係、是、我哋有一啲嘅行為認知障礙嘅人士，包括可能一啲精神病人啊，或者係一啲學習困難嘅一啲即係人士啊，或者認知障礙症嘅人士，我哋有時要做手術，如果佢冇法定監護人嘅時候咧。我哋都可以由醫生覺得，譬如話簡單地，可能佢白內障手術，佢冇一個法定嘅監護人嘅時候咧，醫生可以一個醫生可以簽名，其實佢個手術咧係為著個即係病人好而可以簽署去做手術。咁呢個係個法律嘅大原則啦。 嗯。 不過就 都更加重要呢，我哋喺任何嘅医疗机构里面，会公立或者私营嘅医疗机构呢，其实医生都除咗有呢个法庭嘅，即係佢都係法律个即係权利去赋予咗佢哋对一啲冇精神行为健康能力嘅人呢去进行治疗呢，其实都需要得到家人嘅一个即係佢认识知道呢个手术都係好嘅，否则嘅话都好多问题出现，包括即係投诉啊，或者係好多嘅纠缠，咁呢一方面呢，其实我哋都要理顺呢样嘢嘅。咁呢个正正就喺呢个新冠疫苗嘅注射里面一个矛盾点啦。 咁但係譬如头先即係所讲嘅建议或者情况，就係一啲嘅意见就会认为注射疫苗呢对于呢啲长者院舍嘅人士嚟讲呢係最佳利益嘅。因为根据譬如而家嘅一啲嘅死亡率啦，或者死亡数字啦，就有冇打针嘅人士呢，佢个死亡率呢係高嘅。而冇打针嘅人士当中呢，长者呢亦都係占咗唔少数目嘅。咁呢个係第一个情景啦，咁所以喺考虑到佢哋最佳利益嘅情况之下，而就唔会系单单因为佢有家人去反对而帮佢去注射个疫苗。咁其实你睇起上嚟呢个系咪都系一个可以讲得通，或者系可以行得通嘅一个咁嘅手段咧？因为而家系一个比较即系高死亡率嘅情况之下嘛。 我谂唔可以单纯从呢个角度去谂事嘅，因为去决定一个病人或者一个人需唔需要接受治疗，最紧要都系睇嗰个医疗提供者，即系个医生喺嗰个现场去决定系呢一个即系疫苗对佢好定系唔好，系平衡有关个疫苗嘅副作用对于身体方面。是咪好定唔好？咁所以咧，其实咧，我谂太过用一个所谓政策嘅主导咧，可能系反而适得其反。反而咧，我哋应该咧就用翻佢恒常嘅医生，佢譬如话佢有院舍有佢哋嘅驻诊医生，去到正式评估咗之后，佢有患咗认知障碍症，佢嘅身体嘅情况亦都适合打疫苗。咁然之后呢，佢冇人可以同佢签署呢个同意书嘅时候，医生可以签署话啊佢适合打个疫苗，咁就作为一个治疗。咁当然对医生嚟讲，可能医生会更加希望得到保障呢，就可能呢就係用返喺呢个即係精神健康条例嘅所谓 Part 4C 里面嘅使用方法啦，就係话喺紧急使用呢，係两个医生签名同意咗佢係呢个即係必须嘅，亦都係好嘅。咁呢个呢可能对嗰个医疗提供者呢有更加嘅保障。咁你话政府整个指引出嚟就唔系太理想啦，反而系我哋鼓励医生嘅评估，而系鼓励医生呢系其实个法律里面呢有一个所谓即系保护嘅效用，就系、是、你应用緊呢个精神健康条例里面赋予权力。不过呢个另一方面呢都要有充分嘅理据，同埋要充分嘅documentation， 即係話我哋要書寫咗個原因喺個記錄裏面存在咗喺度呢，就會減少咗個紛爭，同埋可以保障到嗰、那個即係簽署適合打針嗰、那個嘅醫生人士咁啦。 喂，但係個問題就係點樣去處理而家醫生評估咗話佢係得㗎啦，即係可以打嘅，相信對佢嘅身體唔會有嚴重副作用嘅，但係佢嘅家人反對，咁點樣處理呢個咁嘅狀況呢？ 其实呢就我谂都同个法理里面去解决咗问题嘅。其实就第一呢，当然就沟通是最重要。即是话我哋需要同嗰、那个即係家人沟通返，话佢嗰个即係签署个能力啦，即係话我哋所谓佢同意最好，但係呢如果係即係唔同意得嚟呢，其实原来佢个医生都评估佢有咁需要，而有需要亦都佢适合嘅话呢，医生都可以话俾佢听咧，佢系适合注射呢个疫苗，亦都喺个法理里边咧，医生有咁嗰、那个即系权利去指示呢样嘢咧。其实需要充分嘅解释，亦都唔想制造成一个所谓社会方面矛盾系非常重要嘅。 但系正话你讲呢种情况，会唔会日后会引起一啲法律上嘅诉讼嘅？ 法律上诉讼咧，就当然有个法例里边依归啦。咁、所以我头先提得好重要咧、其实就话个医生嘅评估啦，同埋医生嘅评估里边去跟进咗有一个比较好嘅一个 documentation 啦，即系话佢可以写清楚，同埋可能有张有个表格，即系而家喺医院里边都有个表格填嘅，做手术嗰类咁。所以呢啲表格填咗咧，就系、是、因应翻喺个。精神健康条例里面赋予的权利，这个赋予权利本身呢都是一个法律的保障。 咁即係话其实梁医生会唔会係可以咁样理解呢？当然最好就可以同家属沟通到啦，即係说服佢哋注射疫苗呢个好处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冇办法去处理到呢个问题嘅时候，就要视乎返嗰一位嘅医生愿唔愿意觉得即係可以做到一个咁样嘅决定，或者承担到可能会引起嘅一啲嘅问题或者责任㗎喇，係咪呀？ 呢个啱嘅，因为你始终呢是没有法例是可以指定要做的，这个法例呢只不过是赋予医疗的提供者他那个即是觉得，咁所以你有100个医生可能只有20个医生愿意这样做的、这个必然存在的啦，可能30个40个，因为他本身这个行使权利是个医生的权利，是一个注册医生的权利的、不是任何其他人可以加诸他身上面。咁当然呢个一个沟通啦，即係话院舍同埋我哋同家人可以有好沟通。咁呢个医生系咩医生呢？应该都系同个院友有个关系嘅医生。 即系唔系随便一个医生入去嘅、可能系不嬲系睇开嗰个院舍嘅医生。 系啦，啱啦。 系啦，最后我都想问埋一样嘢，就系、是、按照你嘅观察呢，如果而家系多咗外展队可以系注射埋伏必泰嘅时候，对于提高院舍嘅接种率，你嘅评估呢个帮助会有几大呀？ 我谂呢个都重要嘅，因为陆续即系话喺外国嘅经验啊，同埋香港研究呢，其实伏必泰嗰个所谓抗疫能力都比例上系高少少，同埋都系比例上佢嗰个死亡率都低啲啦，咁所以重症亦都比例上系低少少，咁呢个可能系会多啲朋友系觉得不如打横掂都打啦，咁我医生睇过又可以打伏必泰，又适合，系咪会打多一个选择呢？都是对即接种比率提升一个方法来的。 咁但如果一个目标是要在四月底呢就可以将个接种率推到去九成，由现在5%推到去九成，你觉得有没有机会可以做到呢？ 就其实就在一个疫情咁严峻底下，同埋大家见到那个死亡率都高呢，其实我哋都预计可能有接近5000个院友死亡嘅。咁即係大家都会觉得呢、這个即係开始会改变嘅睇法去保障多啲。咁我谂呢一方面大家俾、我谂即係喺个传媒啊，喺个社会里面啊，政府俾多啲正面嘅信息，就话打针个死亡率系比较少嘅。咁呢啲咧都系会接受会多啲嘅。 好啊，多谢晒你，梁万福医生， 唔 该晒， 系 梁万福医生咧系香港老年学会嘅会长嚟嘅。有位邝先生喺度，邝生你好，邝生系你好。 嗱，我觉得嗱，当然啦，而家喺护老院里边嘅老人家，佢要面对呢个风险咧系好大嘅。其实打针与唔打针咧，为家人都系处于两难。个问题是你而家用行政手段，啊，正话林即系行政会 林正财吓，佢建议啫吓， 两种讲法咧， 佢个人嘅谂法啫吓。 唔系我明，当然佢嘅出发点未必错，但系佢嘅行政手段咧，系会令到好多老人家同埋家人咧系更加担忧。因为事实上喺成两年嘅疫情咁耐以来，凡系打咗针死嘅人。最后嗰扎所谓医生顾问咧，都话唔关个注射疫苗事，咁关边个事啊？我即系问下林正财，如果个老人家打咗针死咗，就边个数？你话打咗针未必会死，但如果死咧，你而事实上而家打三针都有机会死。 唔系咁，当然即系如果佢譬如打咗三针，有啲系死亡个案咧，譬如日前公布嗰啲咧，就可能佢本身系有一个长期疾病嘅咁样吓。 咁好多老人家喺护老院里边都系长期病患嚟噶啦。 即系 咁，你叫啲家人自己点去做决定，然后你跟住话我唔使得你家人同意， 咁即係你話事啦。 嗯， 你為咗要谷針， 嗯， 你就唔理人命咯喎。 嗯，即係礦生其實係擔憂嗰個嘅副作用啦。你係咪有家人係住院社㗎？係 啊，係啊。 你 我哋而家一路都好好擔憂，其實我哋都喺度忐忑緊。 係， 我哋都明，但係實際上。你唔可以用行政手段做嘢噶嘛，林生。 嗯，好多谢晒邝先生嘅意见，不过亦都补充翻啦。其实咧，即系一啲注射疫苗之后咧，不良反应嘅个案咧，都系有个委员会去详细就住每一个个案咧，去到做一啲嘅分析嘅吓。咁、所以都会睇好多嘅资料咧，然之后先至落到一个嘅即系佢哋嘅判断咁样。咁同埋另外就系、譬如头先提到啦，有啲系注射咗疫苗之后咧，仍然死亡嘅个案咧，有啲就可能系本身。佢有其他嘅一啲比較，甚至係比較嚴重嘅疾病嘅，即係譬如喺即係之前咧有一個嘅個案咧係打咗兩針咧，但係都係死亡嘅年輕嘅死者咧，佢係其實患咗末期癌症，係需要化療嘅。咁當然即係詳細佢嗰個嘅死亡原因都仲係要分析啦，即係究竟而家成日講緊嘅係因為依只新冠而死啊，定係佢死嘅？时候感染咗新冠病毒啦，咁需要详细分析。咁但系如果由个即系唔同嘅专家所俾出嚟嘅数据咧，疫苗咧对于系降低个死亡率咧，新冠嘅死亡率咧系的而且确有一个都显著效用。呢个系专家所俾出嚟嘅科学证据嚟嘅吓。咁好啦，啊，关伟，不如我哋又讲讲咧另外一个议题啊。啊，唔知道你哋有冇行街市嘅咧？有冇发觉最近嗰啲公共街市门口咧？多咗好多發泡膠箱擺咗喺度， 堆滿咗好多嗰啲發泡膠。咁最主要就係話回收嗰方面出現咗問題，因為嗰啲嘢大部分嗰啲箱咧都係喺內地運一啲食物啊嗰啲落嚟嘅時候用到嘅。咁但係大陸而家咧就係見香港嘅疫情嚴重，佢哋就唔再肯回收翻呢啲箱，咁於是咧就變得滯留咗喺香港。 嗯， 就出現咗呢個問題。 其實呢啲發泡膠箱咧，即係用得最多咧，係都可以話係 蔬 菜啦 嚇。 因為譬如以往大家見到批發市場就可能一攞攞咁樣去啦，咁但係而家咧都係比較多咧，係用發泡膠箱裝住呢啲嘅蔬菜咧，再去每一個嘅零售點嘅。咁除此之外，有生果啦，亦都有啲生果會係用發泡膠箱啦。 有啲海鮮都會。 海鮮係啦，冇錯。咁所以呢度亦都係造就咗咧另一個嘅問題喺度啦。其實如果根據翻而家嘅數據咧，即係我哋每日啊，因為頭先我哋所講嘅依啲嘅蔬菜庫運啊，而引致到嘅發泡膠箱係要用幾多咧？根據環境局局長黃錦星咧較早之前回覆立法會議員嘅話啦，嘅時候就話啦，估計而家咧每日供港庫運蔬菜發泡膠箱咧大概係12萬到15萬個嘅。嗱，以前嘅做法咧就係有啲運菜嘅人士咧就會將依發泡膠箱咧就運翻去內地，然之後就再裝過啲菜咧係重用，咁啊落翻嚟嘅。咁但係而家受住疫情所影響啦，咁內地咧係拒絕依啲膠箱入口嘅，咁所以變咗就造就咗即係依啲嘅膠箱啊冇地方走嘅一個問題啦。嗱，咁究竟點樣處理咧？因為第一就係引起一個公共衛生嘅問題啦，堆積；第二就係火警嘅隱患啦，嚇咁同埋即係長遠嚟講，其實對於我哋即係整體嘅廢物嘅處理咧，都有一個問題喺度嘅。1872311，7:30新聞翻嚟同大家傾傾啊，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你意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7:30，由方若南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0405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单日新增个案是过去一个星期最少。快速抗原测试找到的阳性个案较多，占5800多宗，核酸检测阳性个案4500多宗。第五波疫情之下，累计1098000多宗确诊，再多192名患者死亡，其中162人过去一日在公立医院离世。年齡21到106歲，其餘30宗個案是滯後公佈，死者年齡69至100歲。第五波疫情累計6749名患者離世，死亡率進一步上升到0.61%。衛生防護中心話， 疫情仍然处于较严峻水平，未来走势难以预测，呼吁市民遵守社交距离措施，任何时候都要戴好口罩。有报道说11家航空公司去信特首，呼吁取消机组人员起飞前和抵港时的新冠病毒检测要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证实收到有关信件，他强调暂时不会放弃外防输入政策，否则同内地或海外通关的机会会随之减低。有学者认为短期可以放宽外国客机机组人员检测和检疫安排。副科人委员会就说相关检测安排并不过分。运输署寻日在口岸为跨境货车司机进行1300多次的快速核酸检测，发现3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署方已经将个案通知卫生署跟进。运输署上月28日起在各路陆路口岸安排专人为跨境货车司机进行快速抗原测试，结果呈阴性至可以进入内地。运输署已经在口岸以快速核酸检测取代快速抗原测试，以提高检测准确性。政府说根据内地当局资料，昨日深圳市运输跨境物资约33400多吨。铁路货运方面，昨日共81吨物资运抵香港，深圳市三个港口自上月18日至到昨日，总共运输跨境物资超过400万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韩后任总统尹石月通电话。新华社报道，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双方应该以此为契机加强政治互信，推动中韩关系行稳致远。韩联社引述尹石月表示，愿意与习近平携手努力，为今后基于相互尊重和合作精神发展韩中关系。报道说两国就推动双边关系全新发展达成共识，商定为早日会面保持紧密沟通。两人亦都谈到朝鲜半岛局势。尹石月说，为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并稳定管控局势，韩中两国需保持紧密合作。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社会面临多重挑战，中韩在维护地区和平、促进世界繁荣方面负有责任，中方愿同韩方一起加强国际和地区合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骤雨较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3到27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风势缓和，展望随后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同局部地区有雷暴，星期日显著转凉，星期一同星期二仍然清凉，下周中后期天色好转。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桥面快线有意外，而家大挤塞嘅车龙排到近虎山道桥底。咁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快线有意外，龙尾虎山道桥底。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佛光街桥底。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近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繁忙。而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新蒲岗的崇宁街因为水管急收，崇宁街近住新蒲岗广场的快线仍然是封闭，一带交通繁忙。最后，道路安全要就提醒你，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要专注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两款新冠的口服药物先后都已经来到香港了。香港老年学会的会长梁万福， 就诊医生可以根据现有的指引 去處方呢啲藥物，院舍又可以即時去到醫院管理局嘅醫院攞藥咧，咁就可能成個速度可以提升啦。 星期一至五黃昏五至八，香港電台第一台，自由風，自由風。 要預防疾病傳播，應確保去水渠嘅隔氣彎管內有足夠嘅水。每星期將約半公升清水倒入每個排水口，仲要定期檢查洗手盆、浴缸、座廁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滲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應立即安排合資格技工檢查同維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裝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常林法师俗名叶青林，出家前后都做过好多义工。原来呢位著名摄影师是有阅读障碍和自闭倾向的。隐蔽的残疾怎样影响他的成长和修行呢？今个星期日听下师傅怎样克服困难啊。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杨思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关伟。 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黄大仙东头二村长东楼围封及强制检测行动现正进行中，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顺序到屋苑地下进行检测。大埔广福村广丽楼、广智楼今日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就是1872311。咁刚才我哋就同大家即系讲到一个嘅情况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而家喺街市嘅出边啊，有啲地方咧都堆积咗好多嘅发泡胶盒咧喺度嘅噃。咁往时啲发泡胶盒咧就爱嚟装货啦，譬如装菜啊、装蔬果啦。咁但系由于而家咧，内地有个新规定啊，呢啲嘅发泡胶盒咧就唔可以跟住嗰家送菜嘅货车咧翻去内地重用。呢个当然亦都系基于一个疫情嘅考虑啦，就导致到咧呢啲发泡胶盒咧堆积喺度啦。咁亦都构成咗一啲嘅卫生问题啦，吓，即系一啲嘅可能系甚至系即系安全嘅隐患啦，吓。咁同埋更加重要嘅，当然就系对于我哋即系整体点样处理呢啲废物啊，都造成一个好大嘅考验啦。咁大家有啲咩观察咧，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倾嘅。不过关伟，其实讲到呢个问题咧，会唔会个关键位都系，即系我哋究竟有冇办法将呢啲胶箱去重用咧？吓，喺香港部分。 而家好似有啲人系研究紧，系将佢点讲咧？叫做分解成液体之后咧，就可以即係令到佢呢啲嘢可以消失，咁呢個方法梗係而家仲係喺度研究階段嘅啫，就未知道係咪可以行得通呢樣嘢。 嚇，咁又或者即係而家做嘅就係將呢啲嘅發泡膠分類啦，跟住打碎翻去啦，咁跟住就再俾一啲嘅回收公司咧做翻一啲粒粒嘅程序，做成另外嘅一啲嘅再生物料啦。咁當然就可以我嚟再做呢啲包裝啦。咁但係另一個都涉及到嘅問題就係、是，个价格上面啊，系唔系可以吸引到下游嘅回收公司去做咧？因为都应该花唔少功夫嘅噃，系咪啊？ 工序嗰度好即系几复杂下啦，咁就再加埋佢可能得出嚟个效果，系咪可以喺咁多程序使咁多钱之下，佢系咪可以揾翻嗰啲成本咧？呢个又一个好大嘅考虑因素嚟嘅。 有一个嘅组织咧，佢哋之前就喺荃湾区啦，一路都系做紧呢啲收发泡胶箱嘅工作嘅。咁佢哋而家嗰个观察又系点咧？吓，咁电话旁边揾你一位嘉宾，就系呢个项目咧，就叫《迷失的宝藏》发泡胶回收行动嘅项目经理李嘉明。李嘉明你好， 系你好， 系 嗱，你哋就主要系即系处理紧荃湾区嘅呢啲发泡胶箱嘅问题啊，可唔可以都比较？在疫情之前和疫情之后，你们所要回收胶箱的数目有什么分别呢？ 哦，其實我哋唔係淨係做荃灣區嘅，我哋香港都有做嘅。咁我哋以往其實都冇一點去做菜商乜滯啦，就係、是、因為佢本身有價有市。咁但係唯獨是我哋通常喺年宵農曆新年前啦，佢哋收爐嘅時候咧，我哋前前後後咧就會出嚟去救翻呢批商啊。因為嗰段時間好多時都係運到翻上去，就是、因為啲中港司機休息啊，或者大陸嗰邊嘅回收場啊、菜場都休息嘅時候咧，咁就變咗香港都有出現呢個發泡膠圍城嘅狀況出現。咁、我哋就會出嚟去即係盡量去做多啲回收咁樣咯。 咁但係而家咧，而家就即係唔係年宵尾啦。咁但係啲膠箱真係翻唔到去。你哋近排嗰個工作係點樣啊？ 我哋而家都仲開緊工，清緊場。 好似背後係啲機器聲係咪啊？ 係啦，係啊。 你哋最近收到呢啲箱嘅數目係點樣咧？同埋你哋會喺邊啲點去到收咧？ 我哋都係譬如由一道街市嗰邊個清潔承辦商，佢會送過嚟俾我哋啦，或者係有一啲私人街市亦都會送過嚟俾我哋嘅。 數量上面 我哋已經係唔會再出到去收集啦。咁通常都係其他機構全部送曬過嚟啦。咁有部分係陸在區區都幫手去搣完膠紙，一架車咁樣送過嚟俾我哋都有。咁就令到我哋可以消化得快啲咯。 搣膠紙嘅意思就係即係嗰個發泡膠箱，我哋封箱就有啲膠紙噶嘛。咁要搣咗佢先至可以處理到嘅，係咪？ 係冇錯冇錯，因為嗰啲係同發泡膠係唔同嘅塑膠啦。第二嘅佢會造成一個雜質嘅話，咁如果我哋融埋一齊嘅話，就變咗好下價料，唔值錢，或者未必有個市場出嚟嘅。咁所以我哋就會即係推行翻呢個潔淨回收，同埋係希望係做翻一啲高品質嘅回收物出嚟，俾我哋下游機構去做處理。 咁而家你哋呢個處理過程裏邊，對你嚟講係咪可以揾翻即係揾到錢咧？叫做？ 我哋本身係非牟利嘅，我哋攞環保基金去營運啦。咁如果就算我哋賺到嘅錢，都要俾翻政府嘅。咁但係如果你話以生意模式去做，我哋而家呢個規模就一定冇乜可能 嘅。近排有冇收唔切嘅情況啊？即係收箱多到收唔切啦、 一定有嘅啦，呢、這個係啊。咁我哋本身現有都有100個工商業客户啊，或者係社區機構係同我哋合作緊啦。咁變咗呢一批菜箱係 extra。是額外咁樣送過嚟，咁我哋都即係盡量係接到位就救得一車得一車咁樣嘅心態去做咯。咁所以而家我哋同事不停咁樣去 OT 繼續去清理清場咁樣。 其實你哋個處理能力係一日咧可以處理到幾多噸嘅呢啲嘅膠箱？ 我哋冇得用噸係，但係因為我哋個廠房好細咧，得個2000多尺，咁相對地所用嘅機器都會細嘅。咁揸正嚟講，我哋應該係每日可以做到600至800公斤左右啦。咁但係我哋而家希望做得多啲嘅話，就係、是、不停咁樣 OT 去延長個嘅機器運作咁樣。 本來就應該600至800公斤啦，咁但係最近加埋呢啲菜箱，你哋個處理能力係處理嘅需求量係要加咗幾多咧？ 應該講話我哋平時做係400多公斤，所以 已經加倍咗， 400公斤。而家咧就高峰係可以去到800多至900公斤都有嘅。因為最大問題係個菜箱有膠紙咧，我哋淨係搣一車菜箱。要用成2個多鐘頭，咁我哋溶都要額外1個鐘頭，咁變咗嗰車嘢我用3個鐘頭先可以真係處理得到嘅。咁但係如果調翻轉係源頭，佢真係搣好曬膠紙，佢係肯花40秒去搣一個箱嘅話咧，佢成個故事可以完全改寫咗嘅。係啊，我哋譬如陸在區區咁樣去送嚟嘅箱係搣好曬嘅，我哋用1個鐘頭去消化得到啦已經。 可唔可以都講講你哋即係收咗啲箱翻嚟啦？其實跟住係點樣做法咧？係打碎曬佢，再做其他物料，再賣俾下游其他回收公司啊？定係點樣嘅？ 係咁，我哋呢邊就用熱熔嘅壓縮機啦，咁啊。即係好似街市碎肉機咁樣啊，打碎完之後咧就一條嘢咁樣擠出嚟嘅。咁譬如話一架5.5吨嘅貨車，我哋清理完之後咧，係等於一個卡板上邊嘅你當10多包米左右嘅體積嘅啫，係壓縮得好 少咗好多嘅。 是啊是啊，咁所以點解香港以往係唔係咁中，即係啲業界係唔係咁中意去做發泡膠回收？咁個個就話運空氣，係、 嗯、 個確實會係令到個車費成本好貴嘅，因為佢哋去運作係用個重量去計數啊嘛。係、 嗯、 啊，咁我哋就會話長遠嚟計就係最好就係就地去做壓縮啦。佢哋可以選擇用冷壓機去壓縮完之後咧，就可以即時去解決到嗰個空間上邊嘅問題啦，或者係嗰個運輸上邊嘅問題，咁就唔會再運空氣啦，係咪？咁佢哋可以直線係去到回收場去做處理嘅，就唔係話而家一批箱個個都唔願意搣膠紙，跟住劈咗出嚟，跟住就擺到周圍都係等運到咁嘅款嚇，咁啊到臨尾係去咗堆填區嗰邊，咁但係中間咧仲有好多翻手嘅工序去做啦，或者係花咗好多人力同埋時間去即係翻手處理嘅呢、這個。 咁系，咁我都想问啦，即系你哋就处理咗啦，咁跟住个工序系咪就系俾其他嘅人士将佢变成其他嘅物料再去使用咧？其实香港嘅市场可以吸纳到几多呢啲嘅发泡胶啊？即系据你所知， 其实如果系做咗压缩砖之后咧，我哋下游嘅回收场系即系。其實可以話多多都消化得到嘅，係、因為佢哋其實都有啲生產線喺度，有陣時係唔夠貨去做添嘅話，咁、所以即係你話睇翻官方數字，每日係抌80多吨嘅發泡膠入去堆填區嘅話，如果咁理想係全部抽得翻曬出嚟去做回收咧，佢哋都可以係消化得到嘅，我相信。 係，所以李嘉明，如果據你而家嘅觀察咧，似乎就即係當然除咗你之外啦，另外亦都有一啲嘅公司咧。是做發泡膠的回收工作的，即是你看回現在香港的情況，會不會個關卡位就是卡了在你們這一類去到接收那個的發泡膠箱去處理那個的能力呢？ 都可以話係嘅，咁但係有啲外國嘅例子嚟講，就係、好多物業管理啊，或者係一啲街市啊，或者係批發市場嗰啲係會有一啲咁嘅回收機器喺度，去就地去做處理嘅，咁、所以就已經係解決到好多連帶性嘅問題啦。 咁你下游公司用你哋嗰啲即係打碎完之後啲嘢，佢哋可以做喺邊方面發展到？ 佢哋係會做翻再生料出嚟啦。咁PS 嗰個再生料市場其實係好廣闊嘅，亦都可以好值錢啦。咁頭先講話日本啊、韓國嗰啲魚市場，佢哋好多時都會有呢啲咁嘅設備啦。喺日本同韓國，佢亦都有好大嘅電子產業喺度嘅。咁嗰啲再生料其實係可以做翻好多嘅電器嘅外殼。咁所以喺東南亞又好，中國又好，或者係日本、韓國都好，佢哋其實係搶貨嘅呢啲會。咁除咗電子產品嘅外殼之外啦，佢亦都可以做翻啲建材啦，譬如啲長腳線啊、隔熱板啊、保温板啊呢啲啦。咁甚至乎可以做啲細一啲嘅，譬如日用品啦，有啲首飾盒啊，或者係衣架啦，甚至乎相架都可以做得到出嚟嘅。 咁即係話其實都 識嘅人咧就會覺得佢係低端塑膠，但係實際上嚟講佢個價值都唔係話差嘅。 係，即係其實佢嗰個出路咧都係有嘅。咁但係對於譬如好似你哋依個嘅即係呢個工序嗰個角度嚟到講咧，其實香港如果要去大力增加發泡膠回收嘅處理量咧，關鍵係咪在於嘅廠房嘅大細？呢、這個會係可能係一個都幾大嘅問題啦。 都未必一定嘅，因為我哋而家就係要針對翻佢嗰個運輸上邊嘅問題嘅話，就係、當場當區咁樣去做到個壓縮嘅話，咁佢咪可以縮短咗個運輸距離咯，同埋係可以即時去解決到個空間暫存嗰個問題，或者係個阻街個問題。咁當所有嘅壓縮磚佢係集中咗，先至一次過運去回收場去做處理咧，咁其實可能係兩。即係一至兩個回收場就已經可以足夠去消化得到。 好啊，多謝曬你，李嘉明，傾到呢一度啊，唔該曬嚇。李嘉明咧係頭先聽到佢背後嘅工廠聲啊，佢就係有一個項目叫做發泡膠回收行動嘅項目經理啦。咁頭先即係關偉似乎總結嚟講咧，如果能夠做到在地處理咧，處理咗第一陣咧，應該都會對於而家依個叫發泡膠箱堆積咧，應該會有好大嘅解決嘅即係契機。 冇錯，其實佢正話都提出一個好主要嘅。關鍵咧就係使用過呢啲箱嘅人，佢有冇搣走嗰個膠紙？ 其實我哋而家回收嘢好多時都有出現呢個問題嘅，例如嗰啲玻璃樽或者啲膠樽咧，其實有陣時我哋用完之後晾一晾先至等落回收箱咧，其實係幫助到人哋回收嗰個過程咧，方便咗好多 嘅。嗯，咁啊，但系呢个就当然需要即系做一啲嘅教育，同埋做一啲配套啦。譬如包括咗有冇嗰啲嘅机器摆喺每个嘅街市度，同埋街市嘅商户愿唔愿意花人手去做，定系咧应该要将呢啲嘅工序咧可以即系外判到俾一啲嘅人士去到处理啦。吓，咁呢啲可能都系啲关键位嚟嘅。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 全方位为你提供最新抗疫资讯， 全程直播不同政府部门及卫生防护中心举行的防疫抗疫记者会专访和专题报道， 亦会同食物及卫生局、卫生署、医院管理局、房屋署及民政事务总署紧密合作，为市民提供最新有关围封及强检安排的信息。 港台电视32 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 一起走过， 辉儿一路在你的歌唱历程，不是很喜欢争名夺利的中人来 的。我没有，完全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开心，我觉得我过得自在高兴，最好你不要问我。 不要问你， 记者不要找我，走出去都叫做啲人识下，我几个几好的，不得的了。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20，杨少雄、宝佩如，还有我方依琪， 同我谢永康 一起走过，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关伟啊，今朝早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就证实咧，佢系收到啊有11航空公司嘅信件啦。咁啊，主要咧就系呼吁取消机组人员起飞前同埋抵港嘅时候咧嘅新冠病毒检测嘅要求嘅。咁佢就话运输及房屋局咧研究紧个内容。 系啊，咁我另外问题就系、是。佢哋呢啲航空公司嘅呼籲咧，用閉環式嘅管理咧，好有效過而家我哋嘅香港政府提出嚟嗰種方法。 嗯，其实而家香港嗰个做法系点咧？如果系非本地嘅机组人员啦，佢哋嚟香港嘅时候咧，就要出示嚟港前嘅检测报告。嚟到香港之后咧，就要喺机场咧接受检测同埋等候结果，然之后再喺机场嘅酒店房入边咧进行自我嘅隔离，直至到咧下一班嘅执勤嘅航班啦离开香港为止。期间咧系唔可以进入本港嘅社区嘅。咁但系呢11嘅航空公司啦，主要就系譬如包括。咗联邦快递啊，美国联合航空啊，英国航空啊，仲有系加拿大航空啊，纽西兰航空啊等等，佢哋就话咧，即系而家呢个做法咧系有违国际航运嘅惯例，系全亚洲咧唯有香港咧先至有呢个嘅规定，而呢个咧亦都系佢哋避开咧唔飞香港嘅一个关键原因嘅。嗱，咁啊，佢哋都话啦，呢个嘅检疫安排咧系超出佢哋嘅忍受限度嘅。咁究竟会点样影响到香港？港作为一个航空枢纽咧，电话旁边我哋请嚟一位嘅学者，就系中大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嘅所长张慧文嘅。张慧文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好， 你好。啊，张慧文啊，先讲一讲香港嗰个检疫要求啦。咁其实究竟即系同唔同嘅地方嘅比较啊，嗰个嘅关键位系喺边一度嘅咧？譬如佢哋而家嚟到香港之后，咁佢哋就要即系做一个检测啦，同埋要接受一个自我隔离啦。咁呢个对于航空界嚟讲啊，佢嗰个机组人员嘅偏班啊，会有啲咩嘅影响咧？ 个影响就是话佢哋如果入境做到检测，咁如果检测系阳性咧，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啦。就是香港如果话见到入境嘅人系阳性检测到嘅话，就要将佢送去隔离啦，隔离14日啦，同埋咧佢成个机组都系叫做密切接触者啦，都唔能够离境，都系要接受呢个 quarantine 即系隔离。咁就对航空公司就有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咁个成组人佢都唔能够再工作，俾你扣咗喺香港10多日，然后佢仲要派另外一组人嚟去营运嗰班机。咁之前咧Delta 冇而家呢个 Omicron 咁严重嘅时候，都偶尔发生就都勉强处理啦。而家Omicron 嗰個傳染力大家都知道係比較強啦，而喺全世界好多地方咧都已經係唔去處理佢啦。咁即係話，咁入境嘅機組人員被捉到確診嘅機會就高啦，咁就 好难承受啦。咁成间航空公司咁多人被香港扣住，咁唔使营运咯。 但系可能有一个关键问题就系、是，即系呢十一间嘅航空公司，佢哋系货运啦吓。咁究竟即系如果佢哋系继续即系觉得系唔能够去接受到咧香港呢啲嘅检疫限制嘅时候咧，其实对于香港嗰个货运业啊，个影响其实会有几大咧？即系如果佢哋唔飞香港嘅时候？ 影响会好大嘅。香港就货多啦，咁所以好多航空公司都愿意嚟呢度运作嘅。咁但係如果未出嚟香港运作，就搞到我啲机组都唔做得嘢，咁就冇辦法做落去啦。咁就货就会咁减少嚟香港，因为嚟到香港都走唔到。咁就长远嚟讲，好多航空公司已经开始早期就係将一啲人员本来驻港嘅都调去第二度啦。咁就呢个系暂时处理嘅问题。如果长咗嘅话，航空公司响外地，譬如响香港嘅竞争对手，譬如新加坡啊，或者系韩国啊，都系唔错嘅机场，亦都运作得非常好嘅。响嗰度增加咗投资咧，咁佢哋再翻嚟香港嘅决定就难啦，因为我已经响第二度做咗投资。咁而家其实系一个关键时刻。香港政府要諗下空運點樣去管理機組人員嘅檢測問題啦。 咁而家佢航空公司提出用呢個閉環式嗰個管理咧，其實一樣係需要要檢測嗰啲機組人員有冇事。 其實就係香港嘅法例嘅問題嘅。如果機組人員入境香港，佢就要而家法例就係所有入境嚟都要做檢測啦。咁如果我機組嚟到香港，譬如有兩種情況，一種就係話我嚟咗香港，貨落咗，機組人員唔需要入境，就喺嗰個飛行區入面，即係算境外嘅。咁等到呢、處理完之後就飛走啦，佢基本上係唔算係入境香港，咁啊無需要係做檢測啦。咁呢種都係一種閉環嘅處理。咁問題就係有時隻機入咗嚟咧。在香港可能要过夜啦，第二日先至走得，或甚至等两日。咁佢就要有地方住。咁就而家香港嘅问题就喺机场嗰、那个飞行区入面咧，即系算境外嘅，就冇一个住宿嘅设备嘅。咁即使有，亦都可能系唔够，即系你临时起，亦都处理唔到咁多人去住。人哋亦都未必愿意住喺你啲临时搭嘅帐篷入面啦。咁我哋就要想一个办法俾佢哋係嚟到只係住就唔算入境。其实货运就经常好普遍嘅，我哋有所谓嘅保税区。就係话喺境内设咗一个保税区，就虽然係境内，但係我哋当佢係关外，即係海关以外。香港海关就唔香港冇呢样嘢啦，内地或者台湾其他地方。咁海關就唔當嗰啲貨係入咗關嘅，雖然喺境內。咁我哋可以採用呢種咁樣嘅諗法啦。咁香港揾機場附近嘅，譬如酒店或個地方係閉環管理，當佢係境外，即係話佢哋啲組機組人員雖然喺嗰度瞓一晚或者兩晚，係監管住啦。咁就唔算係入咗境，就唔需要做檢測。然后就走，咁佢其实基本上咧，呢一组人或者啲几组人，佢系同香港嘅社区系冇接触嘅。咁其实可以尝试喺呢个方向去考虑啦。咁就我谂，大家都系提议紧呢个咁样方法啦。 好啊，张慧文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多谢晒你吓。咁啊，张慧文咧系中大嘅学者啦，咁佢就系研究咧系亚洲供应链及物流研究所嘅所长嚟嘅。咁当然即系都要睇下特区政府点样回应啦吓。 冇错， 系啦。 其实要好睇睇你有冇咁嘅地方，先话佢讲话，即系譬如啲住嘅地方可唔可以解决到呢个好重要嘅问题。 同埋要睇下喺个法例上面咧，点样去考量相关嘅一啲嘅要求咯。咁一方面就系一个检疫嘅要求，另外一方面亦都系香港嘅航运力嘅竞争力嘅要求嘅。节目时间到此为止，拜拜。